我们在上一讲提到，各国政府啊，他面对这个恐怖分子的袭击啊，往往是反应过度，往往显得很焦虑不安。实际上，恐怖分子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是很有限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反应那么大呢？尤尔·赫拉利认为，这是因为现代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承诺上，就这种承诺呢，就是保证我们的政治氛围要免于政治暴力。什么意思？就是政治暴力呢，就是说以暴力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比如说内战呐、政变呐、革命啊，这一类事件。这个可以被看作是现代政府的合法性，或者说公共权力来源的合法性的一块基石。我们说如果其他的情况啊，比如说出现大的自然灾害啊，死亡了很多人，那么政府呢可能会被怪责说你行动不力或者效率低下，但是它的合法性不会受到质疑，因为政府本身就没有说承诺过这一类悲剧不发生。但是如果政府的合法性受到威胁，这个问题就大了。比如说拿14世纪来讲，黑死病杀死了整个欧洲大概1/4到1/2的人口，但是没有哪个国王哪个政权因此丢掉王冠。因为防止黑死病啊，预防大规模瘟疫啊，这种事儿在当时的人看来根本不是国王的工作内容，所以他也不会为这个来负责。但什么是国王的工作内容呢？当时来讲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如果一个国王允许一个宗教异端在自己的国内活动，那就可能引起很大的麻烦。因为在中古时期来讲的话，这个国王和教会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而且是非常敏感的。比如神圣罗马帝国的这个查理五世，他颁布了一个血腥诏令，是在1550几年吧，大概是前后这个时间是30年战争之前。他禁止他认为是异端的新教传播。最后这个事件引发了导致1/2以上德国男性战死的这个30年战争。600多万好像是战死。就在德国一个国家内啊，在当时那样的生产力的水平下面，战争死亡600万，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所以可见这种事情，一个威胁如果威胁到他的政权的合法性的话，这个事儿就会变得非常的严重。现代政府也是一样啊，比如说法国每年大概有10000起强奸案，但是没有人会认为这种犯罪会威胁到法国这个国家，因为法国政府的合法性它不建立在防止强奸行为这件事情上。但是呢，有限的几个恐怖袭击就会让法国非常的紧张，认为这就威胁到法国这个国家了。这就是因为在近现代的西方国家里面，政府的合法性已经被默认建立在避免政治暴力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回到中古时代啊，整个政治氛围全是政治暴力，获得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暴力。政治竞争者你要想竞争一个权力，往往都是通过暴力和军事行动来获得这个权力。那个时候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你有多大的实力啊，多大的这个政治暴力能力。所以那个时候恐怖主义这种事儿根本就不可想象。你不给对手造成实质性的物质性的破坏，你不把他打趴下，你不把他打得根本无法还手，你就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企图，对吧？比如说你能想象1150年1150年是个什么时间呢？大概是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这个时候。 那么你能想象1150年啊，几个极端的穆斯林跑去杀几个耶路撒冷的居民，然后要求十字军的战士离开耶路撒冷吗？这不可能，对吧？如果你真的是提出这样的要求，会被当作疯子看，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来讲，恐怖主义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你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才可能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但是在近现代的历史中间呢，尤其是西方国家呢，逐渐建立了这个中央集权的这样一个国家，在自己的国境线内呢，开始慢慢降低自己的政治暴力的这个合法性。而在我们现代社会，基本上就完全禁止了，起码是在发达国家或者西方社会的话，是完全禁止政治暴力。政治权力的获得不能再靠暴力，这个已经是成为了常识。这就是为什么现代西方民众将杀死几十个人来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的这样行为看作是对整个国家的威胁。所以恐怖主义才有了可能，才有了市场。只是因为现代政治啊，随着文明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政治暴力的真空。我们不再有政治暴力了，我们追求并且实现了政治暴力的最小化，但是同时呢，也让民众形成了对政治暴力的高度的敏感。尤瓦尔·赫拉利这儿用了一个比方，就是好像瓶子里有一枚只有一枚小硬币，这个小硬币就可以制造很大的动静。为什么？因为它是空的。你在比如说和平的比利时杀几个人，和你在暴力成为常态的尼日利亚杀几个人，这个效果是完全不同的。而正是因为民众对这种暴力非常敏感，反应非常大，所以国家呢，为了平息这种恐惧，这种神经反应，就以安保戏剧来对抗恐袭戏剧。我们前面讲了，恐怖袭击是一种舞台剧，对吧？它追求的是你的心理效果。那么既然它已经造成了这样的恐慌啊、焦虑的心理效果之后，那么政府为了平息这种恐惧，它反过来以安保戏剧，就是它也造成很大动静，像演一台舞台剧来安抚民众。其实真正的反恐最有效的行为是情报部门的秘密的侦查呀，切断恐怖分子的经济来源呀，这些不是那么引起公众注意的行为，但是这样的东西已经不能够达到安抚民众的效果。一般的民众只要看到像911恐怖袭击里面那个世贸大厦瞬间倒塌的那种惨烈的那种情景啊，它造成极强的心理震撼，而这种心理震撼就驱使自己的政府以同样的心理震撼来消解民众的恐惧。什么意思？比如说用炸弹之母，用这个万炮齐发啊，用很多这个直升飞机打这些恐怖分子的这些情景，来同样起到一种戏剧效果，来安抚民众。你看，我们也在还击啊，我们也在打恐怖分子啊。其实那样的打法是一种更强调戏剧效果的，在尤尔赫拉里看来，像一种舞台剧，而不是最有效的对抗恐怖分子的手段。更有甚者呢，这可能正是恐怖分子所希望的，就是各个国家政府之间的这个过度反应，他们好有机会来这个重新洗牌呀，我们前面讲的重新洗牌呀，在乱中取胜啊，就这些。那么尤尔赫拉利认为国家应该如何反应才比较合适呢？他说，第一，你要集中精力在秘密战线上，不要这个作秀，不要讨好民众。你还是应该这个以一个正确的有效的手段去打击恐怖主义。第二呢，要冷静客观，避免歇斯底里。恐怖分子的戏剧需要在公共场合大肆渲染才有效果，因为它是一个戏剧嘛，它追求这样的效果嘛。但是不幸的是呢，我们的媒体机制正好符合这种要求。我们的媒体不会放过报道这种恐怖袭击的机会， 这个没有办法，这不能说怪媒体，这是媒体的宿命，也是公众的宿命。虽然空气污染和糖尿病杀死我们的人数千倍于恐怖分子，但是媒体和公众对后者的兴趣显然没有对前者大，这个没办法，这是人性，不能怪谁。第三个呢，是理性的了解这种恐惧，这就是求诸于己啊，对自己的一种要求。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放大恐怖分子真实的影响，我们内心的这种扭曲的放大的恐惧，也是我们驱使媒体和政府过度反应的动力。所以恐怖分子是否成功，其实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反应。如果我们允许恐怖分子来控制我们的精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没有造成那么大的危害和损失，但是它造成我们心里极大的恐惧。如果我们因此惊慌失措，反应过度，那么他们就赢了。那么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理性的看待恐怖主义的这种恐怖戏剧，我知道你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啊，我知道你不过是拿着 AK-47 的一帮流寇，那么我们不至于反应过度，我们能理性的使用最有效的手段，比如说遏制你的经济来源啊，这样封锁啊，这样子，那么恐怖分子他就赢不了，他制造不了恐慌，他就赢不了。这个就是尤尔赫拉利对一般的这个恐怖主义的这样一个态度。在这个章节的最后，他又提到一个更高层次的这样一个恐怖，那就是这样的一种恐怖袭击有可能从一种单纯的恐怖戏剧上升为真实的具有极大威胁的恐怖威胁，那就是恐怖分子有可能拥有核武器，那就不是一个层级的威胁了，不再是像巷战呢这样子放一个炸弹呢这样的威胁，而是会剧烈的改变全球政治格局的这样一个威胁全人类的这样一个威胁。现在的恐怖主义还基本上是在打心理战，但是如果恐怖分子拥有核武器，或者说他能够进行网络攻击，能够进行生物攻击，他的科技含量这个实质性的提高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同时呢，这也要求各个政府的话要严格区分这两个级别的威胁，不能混为一谈。不能说所有恐怖分子都想获得核武器，都可能会拥有那么大规模的这个战争能力，那就去扩大反恐反应过度。这个就是尤尔赫拉利说，虽然恐怖分子有这样的可能去造成非常大的，就是拥有大杀器，造成非常大的损失，但是要需要严格的区分，还是要避免反应过度。在过去的20年中间，这个美国花费了数万亿美元去打自己的这个反恐战争啊，小布什啊，英国的这个托尼布莱尔啊，美国的奥巴马呀，都声称说自己在阻止恐怖分子获得核武器，因此要加强打击他们，让他们疲于奔命。但是呢，这是一个伪命题。就这样的一个声明啊，说如果我们不打反恐战争，那么基地组织就会获得核武器，他们就会来一个核武器版本的这个911，这个推断其实是不成立的。你仔细想，这个推断是不成立的。你恐怖分子基地组织是不是会获得核武器，和你是不是打反恐战争，这两个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这个就有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啊，反恐战争造成的机会成本是巨大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们不打这样的反恐战争，不是高调的去进行战争，而是用比较有效的手段，比如说情报部门的手段啊，用中央情报局啊、国土安全局啊，进行这个区域性的反恐，把这个恐怖主义组织用这个情报手段进行破坏，然后对他们进行封锁，那么我们可以省下很多很多的钱，而且他们也不会 有什么获得核武器的这样的能力。所谓机会成本嘛，就是说你能够省下这些钱可以做什么呢？你可能可以用来对抗全球变暖呢，开发新能源呢，这个控制艾滋病啊，改善贫困呢，对吧？当然，我们现在来做这样的事后诸葛亮的这样的设想是容易的，但是具体到那个时候来说的话，我们确实很难去设定一个行动的优先权。比如说很多人怪罪1990年的时候，克林顿政府没有注意到基地组织的壮大，但是1990年克林顿政府面临有很多其他的问题，他会想这个苏联解体之后可能最大的威胁是核扩散，对吧？或者南斯拉夫的内战会不会扩展到全欧洲，就像一战那个时候一样，还有当时德国统一了，很多人也害怕德国会重新崛起，还有中国会不会回到毛时代啊，成为一个大号的北朝鲜，这些都是当时的人需要考虑、需要担心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很容易说回过头去嘲笑当时的担心，但是我们避免了这些可能的灾难，却是因为美国和欧盟当时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很多努力。我们其实不可能防止所有悲剧的可能性，对吧？我们只可能去尽量的理性的分析和理性的行事。如果2050年世界真的到处都是有核武器的恐怖分子，那个时候人们可能也会反过头来怪我们说，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重视这件事情，对吧？但这两种反应都是正常的。我们说到底也只能去理性面对，有些时候我们做不到的事情，那就不能够去求全责备。和恐怖分子的威胁比起来，真正的国家之间的，尤其是拥核国家之间的战争，这种威胁又是另一个层次上的了。很多人说现在的国际形势有一点像1914年啊，有一点像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崛起的新兴国家正在挑战原有的世界霸权。那么我们又将面临怎么样一种新的威胁呢？这个就是下一章的内容，第11章第11个问题，战争。好，我们明天再接着聊，谢谢大家。